点整。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新，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贾月。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在别人眼里，宋少棠总是不安生，这个五一假期可真是够他忙的。北京河北两头跑，租地签合同谈合作，占地140亩的老宋瓜园玉县分园即将挂牌。有人说，瞧把他能的，北京都装不下他了，还要到河北去种瓜。对此，宋少棠笑着说，咱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的好机遇，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近期，亦庄开发区企业家业家境对湖南爱晚亭附近的水环境进行治理，经过勘察研究，清淤施工，如今爱晚亭景区又恢复了碧水潺潺的优美景象。爱晚亭位于湖南省岳麓山下清风峡中，与醉翁亭、湖心亭、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始建于1792年，名字正是来源于杜牧的山形。亭形为重檐八柱，琉璃碧瓦，亭角飞翘，自远处观之，似凌空玉飞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猎奇赏景。 从5月1号开始，全国第一部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开始正式实施，其中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将全程视频记录。记者看到，这种执法记录仪长度大约10厘米，宽度大约5厘米，只有大拇指大小，小巧轻便，既可以手持，也可以别在衣服上就可以拍摄。记录仪体积虽然很小，但功能强大，集摄像、拍照、录音等多功能为一体。拍照最高像素超1000万，可以拍摄像素很高的高清影像。另外还有夜视功能。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新。 本台消息，在别人眼里，宋少棠总是不安生，这个五一假期他又在折腾了。日前，在大兴庞安路北侧老宋花园里，记者见到了刚从河北省玉县租地回来的宋少棠，白 T 恤、牛仔裤搭配白色运动鞋，充满了活力，可眼睛里布满的血丝却泄露了他的疲惫。这个五一长假可真是够他忙的，北京河北两头跑，租地签合同谈合作，占地140亩老宋西瓜玉县分园即将挂牌。有人说，瞧把他能的，北京都装不下他了，还要到河北去种西瓜。对此，宋少棠笑着说，咱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的好机遇，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宋少棠打小跟着父亲老瓜王宋宝森种西瓜，踏实种地，本分做人，是父亲从小就给他灌输的原则。可是本分人也能有梦想吧。说话间，他不自觉地看向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书法作品，上书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中国梦。咱中国有个中国梦，我这瓜把式也有个西瓜梦。说到这句话，宋少棠收敛了笑容，脸上多了几分严肃神情。 年轻时，宋少棠不想种瓜，甚至觉得只要不种瓜干什么都行。那几年他干过木匠、瓦匠，维修过家电，收过废品。那会儿就有人说，这孩子不安生，村里的瓜棚圈不住他的心。那时候他也不曾想到 自己会像父亲一样和西瓜结下不解之缘。宋少棠说，所以我一直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参加西瓜擂台赛，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互联网加农业，一个个好政策推着他在种瓜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老宋瓜王更是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声名远扬，以至于去年有河北岳县的农户找上门来请他指导种西瓜。去年他作为技术顾问指导岳县的一个农户种植了30多亩设施小西瓜，周边农户看着他铺设滴灌、悬挂黄板、摆放硫磺熏蒸灯等一通折腾，对他的很多做法并不认同，觉得他这个外来和尚不一定能念好当地的致富经。可没想到西瓜收获后卖到每公斤6元多，而当地种植的露天大西瓜每公斤仍然是块8毛的价格。 这回大伙心服口服，纷纷要跟着他一起干。眼下宋少棠正在岳县筹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流转了140亩土地，按照和北京一样的标准种植老宋西瓜。在他心里，这是一项双赢的合作，当地农户可以在他的带领下改进种植技术，引入优新品种，发展品牌农业，提高收入，对他来说可以利用当地的气候特点错时种西瓜，把北京的瓜市从5月到7月延长到9月，更可以在北京农业调转节的大背景下及时布局发展外部生产基地，把北京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向外延伸。 本台消息，近期亦庄开发区企业家业家境对湖南爱晚亭附近的水环境进行治理，经过勘察研究清淤施工，如今爱晚亭景区又恢复了碧水潺潺的优美景象。素有中国四大名亭称号之一的爱晚亭也没有逃脱水环境污染的厄运，当地降水频繁，雨水污水常常涌入湖中，以前雨季来临，爱晚亭水景观长期处于浑浊状态，亭前湖水景观渐渐变成了酱油色，严重破坏了美景及游人的诗情画意。而家业家境治理后，湖水可以长久保持清澈， 如今2米多深的湖水几乎达到了清澈见底的状态。现场施工人员说，随着设备的持续发力，水环境还在持续变清澈，不久后将更加清澈。湖水变清，众多爱晚亭游客又将目光聚焦到景观水上，每天湖岸上挤满了观湖群众，手机单反派上了用场，纷纷朝着水景观对焦。爱晚亭位于湖南省岳麓山下清风峡中，与醉翁亭、湖心亭、陶然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亭，始建于1792年，名字正是来源于杜牧的山行。亭形为重檐八柱，琉璃碧瓦，亭角飞翘，自远处观之似凌空玉飞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猎奇赏景。 本台消息，从5月1号起，全国第一部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开始正式实施，其中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将全程视频记录。当天，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和朝阳城管将台执法队现场执法，看到了城管执法人员怎样全程录像。记者看到，这种执法记录仪长度大约10厘米，宽度大约5厘米，只有大拇指大小，小巧轻便，既可以手持，也可以别在衣服上就可以拍摄。记录仪体积虽小，但功能强大，集摄像、拍照、录音等多功能为一体，拍照最高像素超过1000万，可以拍摄像素很高的高清影像。另外还有夜视功能，使用的锂电池能保持连续拍摄4个小时。城管队员执法时，只要按一下控制盒的按钮，就会自动拍摄，同时以拍摄日期加时间为名字自动储存，无法进行删改、编辑等再操作。录像后，城管队员必须在24个小时内将资料交给队里的指定管理员封存。现场执法记录的内容保存期至少为1年。 5月1号上午7点半，记者跟随朝阳区将台城管队巡查时， 在九仙桥路，执法人员发现这个路段有黑摩的正在揽活，执法队员马上打开新领套的新型执法记录仪，对黑摩的进行了录像。随后，城管队员上前对黑摩的的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后，将他劝离了现场。回到执法队后，队员将记录下来的录像分别导入电脑和移动硬盘进行留存入档。九点，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巡查时，在鸿福路，执法人员发现有门店存在店外经营的行为，执法队员马上打开执法记录仪，对店外经营行为进行了录像。随后，城管队员上前对门店店外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大兴城管相关负责人表示，对队员执法行为进行全程录像，既可监督执法队员的行为，又可防止出现扯皮说不清的现象。今后执法中再出现争执，录像资料将成为证据。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队长赵学鹏告诉记者，城管执法是直接面对百姓群众的一线工作，遇到突发情况，尤其是遭遇执法纠纷时，城管人员和行政相对人会发生扯皮说不清的现象。执法记录仪投用后，城管队员就可以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录像，能够清晰还原执法现场，使得执法案件的证据固定和收集更加真实可靠，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还能对执法人员加强监督，规范化建设执法队伍，防止出现执法纠纷。目前，大兴城管已经发放了350台执法记录仪。 本台消息，今年的五一小长假第二天，位于大兴榆垡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景区内各景点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北京野生动物园五一假期新开业的奇趣乐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参观，好多小朋友在这里玩一天都不想走。奇趣乐园是北京第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儿童乐园，这里不仅景观别致，绿树成荫，动物也都是第一次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比如树懒、食蚁兽、封猴、象龟、暹罗鳄等，还有展示喂养小动物的萌宝幼儿园，以及救治生病小动物的丛林医院。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了大兴区黄村镇狼筏工业园，看到这里一边一栋栋高楼大厦被拆除，另一边一车车建筑垃圾被运进新建的建筑垃圾消纳处，60%的建筑垃圾被再生利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在大兴已经成为现实。仅今年以来，拆除违法建设产生的130万立方米建筑垃圾就有80%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大兴区副区长李强介绍说，今年市级下达的拆违任务是720万平方米，大兴区主动提高标准，尽可能多的超额完成拆除任务，今年大兴区占全市拆除总量的1/4。李强介绍说，拆除违法建设1立方米大约产生60%的建筑垃圾，建筑垃圾的数量是巨大的，而且建筑垃圾在运输的过程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大兴区在努力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已经探讨了3年，今年拆除违建后形成的130万立方米建筑垃圾有80%实现了再利用，比如西红门镇建筑垃圾粉碎后用于南海子公园建设，黄村镇建筑垃圾粉碎后用于绿化公园、道路等的修建。目前发现建筑垃圾二次粉碎后作为盖楼回填土效果很好。 本台消息，日前承载很多人童年回忆的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正式运营，这个名为梦想之星的摩天轮在春节短暂运营后停运，进行重新装饰，这也是北京目前唯一转动的摩天轮，运行一圈约为18分钟，票价为每人50元。新亮相的摩天轮配有42个全景座舱，每个座舱可以承载8人，每天接待量可以超过8000人次。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重新设计建设的摩天轮观景座舱内功能齐备，配有舒适座椅、无线 WiFi、音视频、空调和对讲系统。座舱的外观色彩也非常绚丽，由红、橙、黄、绿、青、蓝、紫7色构成。 七彩座舱悬在巨型轮圆外侧。另外，摩天轮还配备了电脑控制的百种变化、多彩绚丽的 LED 灯。夜幕降临后，灯光闪烁的梦想之星将与京西五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构成一幅美丽的动感画面。 本台消息，4月28号，观音寺街道办事处对观音寺北里小区侵占绿地的行为进行了劝说治理，最终将绿地恢复原貌。上午9点，记者随执法人员来到观音寺北里小区，看到大多数一楼居民在小区绿化区域内开垦自留地种蔬菜摆花盆，将绿化区域变成了自家小菜园小花园，还有部分业主擅自占用公共用地存放杂物。记者数了数，杂物桶、拖把、废旧棉被不少都是生活用品，很容易燃烧。看见执法人员来，热心居民纷纷围了过来。大家说，有些人抱怨咱小区环境不美，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大家自觉点不就好了吗？执法人员挨家挨户耐心劝说，讲解绿地被占的弊端。有些居民非常配合，立即收拾清理。你看堆放的杂物，万一着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绿地是大家伙的，我们希望都能够享受到。一到夏天，花红柳绿的多美啊！在居民的帮助下，最终恢复绿地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据了解，这次执法行动总共清理110处被占绿地，将观音寺北里小区内的绿地恢复原貌，归还公众，并且消除安全隐患。 本台消息，最近观音寺街道集中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主要针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违法建设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和取缔。在首座豫园，执法人员走进一家私自改造民房的搬家公司时，惊讶发现公司里面十几张上下铺住着20多名员工，撕拉电线纵横交错。看到这种情况，街道领导及时联系派出所，将负责人带走询问，同时要求物业对这里进行停电，消除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停止营运。家住首座豫园一里的张大爷说，一到晚上大车嗡嗡响，都影响正常休息了。原来楼下开了一个兄弟搬家公司，一到晚上大车完工回家，吵得居民不能入睡。一个三居室不仅开着一家公司，还有十几张上下铺，最少住着20个人。记者注意到，一个床最多插2个接线板，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看到此情况，街道领导及时联系派出所，将负责人带走询问，同时要求物业对其进行停电，第一时间停止营运，并签署承诺书进行清理整改。执法人员来到首座豫园一里，一楼私搭乱建、住房用于商住两大问题严重突出。执法人员来到太阳神按摩所，简陋的两居既是按摩所又是住所，墙上一张简易的穴位图，客厅一角满柜子的营养品，再加上两张床，也没有营业执照。当天他们对负责人进行开单处罚外，还没收了相关营养品，同时关停取缔。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高危孕妇大量增加，这些高危孕妇往往并发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疾病，严重威胁到了孕产妇和宝宝的健康。针对高危妊娠，大兴区北臧村镇中心卫生院妇幼保健科的助理医师马秀英写的一篇《高危妊娠有风险，备孕二孩需理性》的文章，在2016年度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中文比赛中荣获了3等奖。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请马秀英大夫根据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高危妊娠将面临的种种风险以及预防常识，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下科普分享。这次科普文章的投稿和选拔，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来进行书写呢？ 我亲身经历了一位徘徊在生死线上的高危孕妇，然后这个妈妈呢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她包括了我们所有的重症高危及一身的一个产妇，然后通过我们的绿色通道，通过我们3级联手 把这个妈妈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我一个亲身的经历。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妈妈她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病症呢？ 嗯，这个妈妈来到我门诊监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看上去，我说是您监测吗？是您儿媳妇监测呀？然后看上去非常老了，然后她说是我监测，我怀孕了啊。我说那您坐下。然后呢，我说您多大岁数呀？她说我44周岁。在这个我们印象中，44岁的妈妈呢，就是准妈妈呢，太少了，非常罕见。她是怀上了二孩啊，她坚决要这个孩子。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在给她监测的同时，给她量了血压。当我看到血压的时候，我惊呆了，低压100，高压160，是我们非常重症的高危，属于高血压子痫前期。 嗯 啊，非常重症，属于我们不宜妊娠的范畴。单凭这一项，然后呢，再加上她44岁，属于高龄孕产妇，也是一项大高危，因为到35岁以上就属于高龄了。还有在询问她病史的时候，发现她有子宫肌瘤， 嗯， 子宫肌瘤已经很大了，也就在她手术范围之内。然后呢，还有她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是孩子出生以后， 嗯， 由于先心病又早心死亡了一个孩子。 哦， 四大重症高危压在一个人的身上，从我们初级判断不宜妊娠，我们当时就给他转到大兴区医院，啊，妇产科专家马秀华主任的手里，然后经过马主任跟他检查，还是告诉他不宜妊娠。但是这个妈妈呢，非要生下这个孩子，然后马主任呢就又转回到我们这儿建立母子健康档案。我们建立的时候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就启用了大兴区高危孕产妇管理绿色通道，第一时间上报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成立重症高危管理小组。然后呢，我们定期开设了绿色通道以后呢，由马主任亲自给他做产前的检查， 嗯， 督导。然后通过我们三级联手，每个孕妇我们3个月追访一次，而是她我们半个月要追访一次。我们追访了18次，就快过30的时候，我还给她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您觉得现在怎么样？22周以后，您现在觉得？我觉得憋得慌。当时第二天的时候，就给转到区医院住了院。 然后也就是说，在春节期间他就已经住院了，在您的这个询问和监测之下， 对，他就住了院了。住了院以后呢，保胎、降压，啊，治疗心衰， 嗯， 然后出院以后呢，一直我们坚持转诊，坚持治疗， 嗯， 然后呢，顺利的到37周的时候，专家进行了那个最后的评估，建议37周赶紧结束分娩，把孩子剖腹产生下来，啊，降低了他脑出血及那个心衰的风险，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在生完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心衰，在 ICU 待了7天才顺利回到家里。通过我们42天做了3-4次的产后访视，孩子也挺好，大人也挺好。但是通过这个她怀孕的这些天里边，我们的所有的专家，所有的妇幼保健大夫，然后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管理，第一时间转诊，然后呢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庆幸的是他也平安，孩子也平安。 就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医生护士的密切的关注和细心的照料之下，这个孩子劫后重生了。 对的。 说到这儿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准妈妈的哪些情况属于高危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界定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的产妇或者说是孕妇。 高危妊娠是指本次怀孕对孕产妇及胎儿都有较高因素的危险因素导致难产或危及母婴安全的所有的那个高危点都属于高危妊娠。然后呢，我们把以下的高危妊娠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 啊，第一项，孕产妇小于16岁或大于35岁都属于高危范畴。 嗯，那为什么是这个年龄阶段呢？ 因为小于16岁，她的生殖器官没有发育完善， 嗯， 啊，包括子宫，然后在她分娩的时候会出现难产，会出现出血。 嗯、 大于35岁以后呢，她的所有生殖器官都要在衰退， 嗯， 然后呢，有可能又是有剖腹产史，以前生过孩子， 嗯， 然后呢，对身体造成了一次的损伤， 啊，这样呢都属于他的范畴之内，都会给他这次妊娠增加高危的危险。 哦， 啊，还有第二项，就是过去有习惯性流产、早产、死胎、死产和畸形的等异常的生育史，啊，他以前生过不正常的孩子，或者他以前有那个习惯性流产、早产、死胎，这个有这种生育高危的生育史的，一定要引起注意啊。还有第三点，就在孕期我们发现有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羊水过少、羊水过多、胎位不正、过期妊娠、胎儿发育有异常及巨大儿啊、妊娠高血压等、骨盆狭窄还有畸形，这都属于我们孕期高危范畴之内。我们要从孕期，大夫要一项一项帮着大家排查，一定做好孕期的检查。还有第四项，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孕产妇合并心脏病，然后慢性肾炎，糖尿病、急性传染性肝炎，肺结核、重症贫血等那个疾病。 在这几项里面，像这个慢性肾炎呀、糖尿病啊，这些可能普通人身上也会有。那这个孕妇合并心脏病是怎么样的一种症状呢？ 孕妇合并心脏病，就是因为到孕晚期以后，28周以后，她的血流动力学就发生改变，所有的血流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呢，会引起心脏的不适。但是呢，这一点呢，是我们在28周的时候啊，会给咱们的孕产妇筛查咱们的心脏功能，这个大家就要一定要做好咱们孕晚期的心脏功能的筛查，应该就可以预防了。然后第五点，孕期曾服用过对胎儿有影响的药物，接触过有害的什么放射线、病毒等不利的因素要引起注意。如果说我准备要生育了，咱们在体检之中会要告诉大夫，我要准备怀孕了，不要做放射线的治疗，包括 X 线放射因素的治疗或诊断。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孕前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不要等到这个怀孕以后再去治疗。 对的，对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孕前的检查。还有几大关键的那个点，大家也要记住：孕前曾经患有高血压疾病的还有孕前就有糖尿病、肝病、肾炎甲状腺疾病、血小板减少、血液性疾病胆囊疾病，包括性病、子宫肌瘤、卵巢疾病的女性朋友，应在疾病稳定的时候咨询大夫可不可以受孕在控制良好的情况下再次选择受孕，然后避免这种疾病给大家带来这个生命的安全的问题。 马大夫，我看您在这篇高危妊娠有风险，备孕二孩需理性的科普文章当中，用很多的文字来强调了高危妊娠症状里边的高血压它的风险。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这些准妈妈们来讲一讲，怎么样才能发现自己是患有高血压的孕妇呢？这个高血压对孕妇还有宝宝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就以下的症状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出现头昏头疼、视力模糊、憋气、上腹部不适、恶心、下腹部疼痛、阴道出血、尿量减少，甚至还有酱油色的尿量一定要及时就医了。高血压就是引起咱们那个眼睛啊、心脏的症状，就属于非常重症了，随时有生命安全的发生。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在休息10到15分钟的时候，安静的情况下测量血压这是很关键的。低压超过了100，高压超过了140，建议大家及时就诊，那个及时找大夫去看。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 你给我所有的力量，你就是力量，曙光带来阳光，星星变成信仰，我在有你的天空翱翔。现在 72变。 变